伟伟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秘鲁和几内亚6月2号分别举行了朝鲜图书图片手工艺品展开幕式、电影欣赏会和阅读会。展览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影片《我们祖国一直依靠一心团结取得胜利》。